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上清桥到西三旗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故宫第11集，国宝大刘谦。 1924年11月5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而这一天对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来说却极不普通。他完全没有料到，这是自己在紫禁城里度过的最后一天。退位13年来，溥仪从未离开过这里，他依然拥有内廷的一切，包括这里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清宫的藏品，或者明清皇宫的藏品，它不是说是明代或清代两朝的搜集的，也包括从宋代以来宫廷里边这些藏品的他继承了这一批。 纵观中国的历史，王朝的更迭常常会伴随着大量文物的散佚和毁坏，如梁元帝萧绎在皇城被攻破前就曾烧毁了所有的收藏。而每一个王朝的承平时期，来自各地的文物精华又会集中到宫廷，这是文物的宿命。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历经康乾盛世之后，皇家的收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文物存放于紫禁城以及皇帝的各个行宫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宫成了天下艺术财富的大仓库。当年清宫的收藏到底有多少，具体存放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无人能说得清楚。目前能看到的清廷编纂的基本收藏书录，大多只限于对书画方面的记载，而且远远不是全部。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中瓷器最多，大都存于宁寿宫、皇极殿和斋宫，其次是书画，以钟粹宫最多。金器、铜器、玉器在各殿都有不同数量的收藏， 但这只是溥仪离宫后的情形。可以肯定的是，这时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的流失。事实上，清宫藏品的第一次大流失是在此60多年之前的1860年。圆明园是清代帝王用150年时间陆续修建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也是皇家文物的重要收藏地。这是当时的宫廷画师沈园董岱的圆明园40景图，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今天的人们只能从这里想象当时圆明园的风貌。据不完全记载，圆明园中仅唐宋名人字画就有200多幅。园内的文渊阁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藏书楼，其中收藏的一部《四库全书》就有3万多册，而《四库全书》在全国只有7部。在舍卫城中还有康熙以来收集的10万尊珍贵的佛像，而这些几百年来的珍藏在几天之内就消失了。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发往本国的通讯中说，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宝的时钟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而价值连城的书画在士兵眼里不过是废纸罢了，甚至被用来点烟。连续3天的抢劫之后，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法国大文豪雨果怒斥这种暴行说，两个强盗在抢劫和纵烧了圆明园之后，他们平分了赃物，手牵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3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 法官当时抢走之后，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珍贵文物呢，当时到了枫丹白露为了装修，它出现了一些破坏性的一些破坏，像一些珐琅的一些香炉，他把香炉盖给掀起来当这个吊顶使，抢出一些唐卡他挂在墙上当壁纸使。珐琅五供是来自圆明园，而上面插了一些西方的蜡烛，他把屏风改造成了一个展示柜，改造成一个多宝格的性质，实际上他就破坏了一个大的屏风，类似于就像一个 古董商卖古董似的那种性质。所有文物堆在一起，实际上他们没有更多的去把他自己的文物进行分类，因为他文物数量太大了。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是全世界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据说这里的宋元明瓷器的收藏量仅次于北京的故宫。在他的东方馆赫然展出着一幅女史箴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卷轴画，虽然是隋唐时期的摹本，但它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少有的传世作品。1903年，英军上尉约翰把它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这幅画来自于对中国的另一次抢劫。1900年8月28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紫禁城自建成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来入侵。 这是俄国官兵在乾清宫的皇帝宝座上兴致勃勃的留影。当时各国军队在紫禁城轮流驻扎，先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故宫文物遭到洗劫。 清宫的档案也有记载，但记载的不全。你比如说档案记载某一天这军队啊，拿走了有300多件，他有个大的没列的不详细，就是说玉器啊什么什么有多少，有这样的记载比较多的，一个准确的统计也没有的。 中南海一座比故宫的历史还要早的皇家离宫，当时这里成了八国联军的总部。当年从中南海的瀛台被抢走的五牛图，它是唐代大画家韩晃的真迹，而目前唐人真迹存世已经寥寥无几。它被抢走后多年不知所踪，1951年国家以50000港币从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买回。在这次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圆明园彻底的毁于战火，其他的几处皇家重地甚至王宫府邸都遭到洗劫，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被烧毁。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11000册，只剩下了300多册，其中170册留在中国，其余的分别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故宫以及宫中文物的命运始终随着国运与时局的变化而动荡起伏。溥仪住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小朝廷处在一片末日的混乱当中，一批太监开始伺机盗宝。当时地安门一带新开了不少古玩店，而且生意都很兴隆，这些店铺的后台老板大多是宫中的太监。在清理故宫时，曾经在多处发现了被太监们藏匿起来却没有来得及带出宫去的珍贵字画，其中在重华宫的戏台底下就发现了金代大画家赵麟的《昭陵六骏图卷》，它是根据陕西唐太宗昭陵墓的石刻所绘，这是赵麟唯一传世的作品。宫中文物的失窃激怒了溥仪，他命内务府彻底查办，但这却招来了更大的祸患。1923年6月26日，为了灭掉偷盗的罪证，太监放火烧毁了建福宫。当年乾隆皇帝留给嘉庆皇帝的大部分收藏都装箱封存在这里，究竟这把火烧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据说建福宫内曾存放了1000000尊金佛，事后光一家金店在处理这些灰烬时就捡出了17000两金块和金片。建福宫大火后，在国人的一片谴责声中，溥仪搬出紫禁城只是早晚的事。为今后的生活打算，他开始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向宫外转移文物。事实上，在居住后庭的十几年中，溥仪曾随心所欲地把许多宫中的东西赏给他的近臣。这幅《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大画家顾闳中的杰作，当年溥仪随手把它赏给了他的师父梁鼎芬，虽然后来被清宫收回，但又被溥仪带出宫外流散于民间。国家文物局从香港购回，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这幅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当时宫中有两件，溥仪把其中的一件赏给了他的师父朱一帆，后来这件作品流到美国，藏于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如果说以往的赏赐是为了摆谱，那么这次对溥杰的所谓赏赐就完全是有预谋的偷盗。作为逊位皇帝，他并不敢直接把东西拿出宫去，而是制造机会让他的弟弟溥杰进宫陪读，由太监用皇陵将书画善本包好交给溥杰，放学后再带出宫外。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的精品。这是后来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的赏溥杰单，从这里看出这种盗宝活动开始于1922年的7月13日，先是一些宋元善本，后来就是历代名画，总数是册页68件，字画1285件，其中仅11月初8一天就赏出26件之多。1925年2月23日，在被赶出紫禁城3个多月后，溥仪离开北京，来到了天津日租界内的张园，随后还成立了所谓的清室驻金办事处，依然过着小朝廷的奢华生活。为了支撑门面，他开始变卖他当初偷运出来的书画。在天津，溥仪究竟卖出了多少书画已无迹可查，但仅仅赏给经手人的就有历代帝王像、步辇图和阆苑女仙图卷等名作。阆苑女仙图卷是五代画家阮诰仅存的一件作品，而五代人物画传世的总共也超不过10件。步辇图是唐朝阎立本的真迹，反映了唐王朝与吐蕃和亲的重要史实。这两件作品解放后被故宫博物院收回，而与女史箴图同等珍贵的历代帝王像，从天津流出后被卖给日本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这一年的11月10日，溥仪悄悄地离开了天津，去了日军控制下的长春。1932年3月9日，在长春的伪皇宫里，在签署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后，溥仪变成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当上傀儡皇帝后不久，他偷运出宫的文物也从天津秘密运到长春，存放在这座叫小白楼的仓库之内。几乎与此同时，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为了在时局恶化时保证文物的安全，正在进行文物南迁的准备。这样的准备从918事变后开始，悄悄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就在故宫文物准备装运南迁的前几天， 当时的院长秘书吴莹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运官。这是几百年来如此大批量的国宝第一次有计划的主动的离开紫禁城，不少人为此担忧，甚至有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 因为这个文物呢，大家呢对它呢都是一种敬畏的心理，无论今天来看，无论是反对文物南迁和这个提出文物南迁的，从心理上都是好意啊，但在当时来讲冲突得很厉害。因为这个反对南迁的人认为动了文物就不知道运到哪儿去了，谁也不能保证又是战乱时期，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对不对？又是国宝，价值连城。 院长伊培基向当时的南京政府通报了北京的情况。南京政府告慰民众，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故宫文物应立即运往上海。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观字，听声，字为心之声，怒视 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故宫第11集国宝大刘谦。 1933年2月5日夜，一大批板车进入了故宫，在神武门广场文物集中装车，随后出午门运往前门火车站。故宫职员拉志良后来回忆那夜的情景说，当时非常寂静，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没人知道这些国宝何时才能够再运回来。天清晨，满载文物的火车驶出了前门火车站。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文物大迁移就这样开始了。火车沿平汉线到郑州，后改陇海线到徐州，再由津浦线到达南京的浦口。等到了浦口，文物的存放地点突然又有了变故。拉志良戏称，这是抬着棺材找坟地。 古物到了那儿，不知道往哪儿运嘛。那个张继又说要运到什么西安，有的又说要运的什么。 然后到底是运上海呢，还是运陕西呢？当时又发生矛盾了。张继主张运到陕西，因为他陕西那边关系好，也是国民党常委。宋子文呢主张运到上海，但是陕西没有具体的地方，上海宋子文也没安排好具体的地方，这些国宝不知道运到哪儿。 当时总押运官吴莹去南京政府奔走请示，他甚至找到了当时的南京政府主席林森，然而也没有结果。 宋子文呢又出差了，杨森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押过来了，结果吴英说的是国民政府让我们押过来才押过来的，押过来运到哪儿你们应该安排地方的。 半个月后， 宋子文从上海出差回来，召开了临时会议，在经过一番争论后，直到三月，政府才决定文献档案留在南京，其余的运往上海。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文物运到上海，存放在法国租界天主教堂的仓库里。这些文物来自故宫和古物陈列所等处，共计19000多项，其中故宫文物有13000多项。靠着西方租界的庇护，东方的国宝在这里安然地度过了4年的时间。1936年9月26日，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库房落成，随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此时马衡接替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一职，并负责此后的文物南迁工作。当年存放在上海的文物又陆续地运到了南京，谁料想国宝在这里只停留了半年，就不得不再次迁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略中国。8月13日，日军开始轰炸上海，南京岌岌可危。这时南京政府命令故宫博物院立即将存放南京的文物西迁到大后方。南路文物80多箱由水路转陆路运往长沙，中路文物9000多箱经水路运往当时的陪都重庆，北路文物7000多箱沿来时的路线经郑州运往宝鸡。南路文物最先起运，等到中路和北路文物起运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开始轰炸南京。当中路文物还剩下最后一批时，码头已经没有了中国船只。情急之下，押运官牛德明与一艘英国船紧急交涉，直到最后关头，对方才答应将这批文物运往汉口。 完了，肯定那就是逃难。要没你不跑怎么办呢？不跑就给你炸了，给你毁了，就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扔给日本人了，是吧？当时就是大家的思想就是这个，就不能扔给日本人，就得赶紧运走，就是这样。这就没办法呀，国家弱你怎么办呢？ 中路文物于一年后到达重庆，在重庆大轰炸时被紧急疏散到乐山的安谷乡，幸免于难。北路文物迎着日军进攻的方向前进，它似乎比中路来得更为惊险。运送文物的火车刚到郑州，就遭遇了敌机的轰炸。 我跟你说，这个押车啊不是好的，将文物炸了，这玩意儿你押车的人负责的。那说两句话，那他也没法负责，他能捂着那炸弹把他下来不行。结果人也没受伤，这文物也没受伤，就便宜一直他跟着保定。 所有的文物起运仅仅10天之后，日军就占领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路文物到达长沙后，暂时存放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里，当时准备在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山上开洞贮藏文物，但是还没有开工， 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刚刚停留不足一年的这批文物只好再次转运。一个星期后，原来存放国宝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而爱晚亭也被炸毁。南路文物逃过一劫后，一路流离，终于在贵州的安顺落下脚来，存放在一个叫华岩洞的溶洞里。在这里一放就是六年，后来才又被运到了当时四川的巴县。北路文物的命运更为坎坷，到达宝鸡后待了不足三个月，宝鸡也遭敌机轰炸，文物开始继续西迁。 这可不是真逃难，那真是逃难，实际上就是，可是你前头跑，后头日本飞机追着，我跟你说这也怪，我们只要一前脚走，后脚那儿就炸。那时候那消息怎么那么灵通？他不灵通，咱们灵通。他怎么不灵通？你炸我东西都走了，你炸什么炸？ 北路文物逃脱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开始翻越秦岭。拿志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车开出时已经落雪，不久路被雪盖满了，车子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大家都是不寒而栗。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往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路文物经汉中、成都，最后运到了四川的峨眉。在峨眉，故宫博物院成立了驻峨眉办事处。 说良心话，这故宫这东西都在这些，都没有说是私心顾自个儿的，把这丢下。你甭管有警报也好，是有什么事儿，他不回，先回家，先回库房。 当年存放古物的大佛寺现已不复存在，而门口的这棵大榕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见证着当年发生过的故事。至此，当年从故宫运出的13000多件文物，除很少一部分留在南京外，其余的都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5年多的时间里，带着这批国宝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期间没有一件文物丢失或损坏，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就在文物艰难西迁的时候，日本人进入了故宫。有资料说，日本人掠去了不能断定年代的铜缸66座、铜炮4尊、铜灯亭91座，运往天津去冶炼，以制造杀人的武器。抗战胜利以后，大部分被追回。 18口如今的大缸之一，其中它与290多口大小铜铁缸是一样的。它是用来防火的。大家都看见它上面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划痕了吗？它是在1938年日本鬼子侵入紫禁城时用刺刀刮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尘胎了。 溥仪在抗战的几年中一直住在长春的伪皇宫里。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人的傀儡溥仪感到大势已去，仓皇中他从小白楼只带走了120多件书画和一些珠宝，准备逃亡日本。 三天后，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这批文物后来被交给了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辽宁博物馆的前身。目前，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溥仪带走的文物数量仅次于故宫。其中，唐人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和欧阳询的《梦殿帖》都是稀世珍品，成为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溥仪离开伪皇宫后不久，他留在小白楼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大量文物被看守的卫兵哄抢，无数的字画在抢劫中被损坏，其余的随四散的士兵流入民间。北宋画家李公麟，其传世作品仅有三件，分别是《五马图》《林伟燕木放图》和《三马图》。其中之一的《三马图》在这次哄抢中被撕成碎片。北京琉璃厂在乾隆年间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市。抗战胜利后，琉璃厂出现了一段异常繁荣的时期，原因就是当年在小白楼被哄抢的大批书画开始在这里出现，古玩商们把它们称为东北货。这是南宋大画家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在琉璃厂被一位收藏家买走后，捐给了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据考证，美国至少有六家博物馆藏有东北货，其中尤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多，既有430多件。在被溥仪带走的文物历经颠沛流离的时候，当年西迁大后方的三路故宫文物陆续被运回南京。蒋介石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22日到1949年2月，共有2972箱文物被运到台湾。虽然这只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却都是筛选过的精品。当年从故宫运出的文物，从此分藏海峡两岸。而当年护送过这些国宝的人，有的离开故宫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有的就想侥幸的，就说嗨，几年的功夫就过去了，他心想几年就没事了，他谁想到几年几十年了，他在那这么多年没回来，你说他怎么想，他心里想不想，他跟谁说了，谁也没说，我祖母死他也没回来，他那更回不来了。 解放初期的故宫百废待兴，在国家的支持下，还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陆续地被运回到故宫。 虽然蒋介石运走了一部分，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有能力有魄力，也会使故宫重新恢复它的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这个艺术品的保护的这么一个决心。 1952年，国家出台政策，以琉璃厂为中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当年从故宫流失出去的文物，并从全国各博物院馆向故宫博物院调拨，以充实故宫的收藏。很快，一大批当年流散出去的文物， 如《清明上河图》等再次回到了故宫，而这些文物很多来自于个人的无偿捐赠。在现在的景仁宫里，每一面墙上都记录着历年来为故宫捐献文物的人士的姓名，这就是景仁榜。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名字赫然其中，他收藏的东晋陆机的平复帖是公认最早的卷轴书法作品，被称为墨黄。当年为了不让它落入日本人手里，张伯驹就把它缝在贴身的衣服里整天穿着。解放后，他将这件作品连同其余的七件珍品陆续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建国初期的1951年，共和国的经济还十分的落后，但是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国家用48万元外汇从香港购回博远帖、中秋帖，也就是存放在故宫三希堂中的两希。此后故宫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征集就一直不曾间断。1995年，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购回北宋张先的《石咏图》。2003年，又用2200万元购回了《随人书》《出师颂》，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画作品。 过去我们这些东西都流失到海外去了，现在是海外的中国的东西倒回来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大家，我们应该为这个状况感到高兴，这是我们国家实力强大的一个表示，一个反应。 据不完全统计，50多年来，故宫新入藏的文物有24万件之多。故宫以其150万件的藏品，成为中华精神财富和人类艺术结晶的宝库。一座宫殿，以及宫殿中的奇珍异宝，承载着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几百年的风云变幻。如今，故宫文物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或心酸、或离奇、或曲折的故事，它们命运的轨迹也标示着一个国家、几个朝代国运兴衰的历史足迹。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立减活动乐不停，520满满都是爱。5月20号至5月22号期间，订购金额满520元立减50元，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波尔多产区2010年好年份3种葡萄粉酿的干红葡萄酒。 嗯，大家可能喝过红葡萄酒，但是法国的红葡萄酒您喝过吗？ 嗯， 有人说没有喝过法国红酒，等于是没有真正喝过红酒。确实，法国的红酒呢，太好喝了。